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日本艺术家加藤泉中国首个大型个展加藤泉正在红砖美术馆展出，展示艺术家过去10年当中创作的50多件作品，包括为这次展览全新定制的织物系列无题和他在红砖美术馆园林区当中的驻地创作。思路起点回望长安，长安画派与长安画坛国画作品进京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9月2号。由市园林绿化局发起的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公众票选启动仪式昨天举行，市民将从32株候选树王当中投票选出10株古树，成为北京最美十大树王。从现在开始到10月8号，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府网站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务网站参与投票。北京市旅游行业首个信用监管平台信用旅游昨天上线，对游客、导游等各领域失信被执行人将限制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高消费旅游。游客可以通过信用旅游官方网站、官方微信以及政务移动端等多种方式查询相关信息，了解旅游行业企业和导游员的信用状况，有效识别黑社黑导。近期首都机场将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建议游客在航班起飞前2到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乘机过检手续，以免因交通拥堵排队等候影响出行。首都机场还提醒广大旅客尽量减少随身携带行李，尽量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办理行李托运。环游世界53天，南太平洋寻梦之旅游轮线路近日开启，涵盖了15个国家和地区，给喜欢游轮游的游客提供了极具特色的选择。请听报道。 这条线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时间长，53天的航程，将近2个月的时间都要在一艘游轮上度过。不少人的第一个疑惑可能就是会不会无聊。不过从行程的内容设计来看，53天的时间里，游客会途经日本、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法属新卡里多尼亚、汤加等15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鲜的文化元素、民族风情、自然风景，估计很难有无聊的感觉。同时，船上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包括书法、歌唱、舞蹈、摄影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会开设课程，供船上的游客参与学习。其次，这条线路对于国内的游客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南太平洋岛国算是中国出境游市场上一块刚开发的新大陆，对于游客来说，文化神秘，风景独特，有相应旅游经验的人也比较少。同时，这条线路的象征性意义也很强。一方面，它要2次穿越赤道，2次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还要跨越新年。另一方面，它是一带一路大背景下诞生的旅游航线。2016年11月46天环南太平洋游轮之旅是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民间旅游交流活动，当时包括汤加王国王储、首相、王努阿图总理等多国领导人都到码头迎接中国游客，可以说是搭建了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桥梁。这次航程将于明年11月18号从天津起航，价格在每人4万到6万不等。对南太平洋岛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它的预售情况。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是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到了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天4点啊，在这儿我们都跟您聊这个电影话题。除了电影呢，我们知道每个周二和周六啊，还得补充一下，不能厚此薄彼，还有追剧的话题啊。 对， 除了这个香米组合之外呢，今天赵亮、张帆呢，还是跟大家要说说这个电影的一点小有趣的、有意思的事情啊，这有意思的事情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电影啊，它这个主人公啊，他是一个粉红的吹风机。主人公是一个粉红的吹风机，现在有那网红那吹风机，你看到没有？网上特别贵那个， 对， 还2-3千的是吧？ 嗯 啊，在理发店里用过啊。 嗯， 这个粉红吹风机说的不是吹风机啊，它真的不是一个吹风机，它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猪的萌萌的样子啊。一说到小猪，大家可能想到另外一位了， 嗨， 罗志祥， 哎，不是那小猪， 都没关系啊，另一只小猪。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小猪。 嗯， 这个小猪呢，据赵亮跟我讲，这个孩子特别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在中国从2000几年开始以后呢，也慢慢的有视频可以看到，然后2010几年在中央电视台有播放，是吧？ 嗯， 后来在去年底的时候 跑到优酷上去了， 哎， 是吧？ 这红遍了网络呀。 嗯， 我开始不太明白，我说就一只小猪嘛，是吧？ 嗯， 咱们这儿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都看过，是吧？ 嗯， 那个小猪的什么什么故事，老狼请客里边我记得就有小猪，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没什么稀奇的嘛， 跟咱们那小猪形象是迥然不同啊。 对，这小猪啊，它有社会人的属性，是吧？ 对， 这个，哎呀，最近这个词儿比较火啊。那个他们怎么说这个口号呢？叫小猪佩奇身上纹啊，掌声送给社会人 啊！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句口号， 是啊， 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纹着米老鼠。 中间纹个米老鼠，这不是曾志伟吗？ 甜蜜蜜啊， 是吧？ 这个联想太多啊。 嗯， 言归正传，说这个小猪佩奇这名字，开始我确实不太知道。后来经过像赵亮啊，像袁一啊，我这些有孩子的同事们，他们的共同提示，我大概了解了这个小猪长什么样了。 小猪佩奇就成为了你心中抹不去的一道亮丽的 IP 风景线。 对对对对，这个被描述的像，为什么说它是粉红吹风机？因为它长得的确像网友们描述的，像一个吹风机的粉红小猪。 哎， 而且已经好像不是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小猪所局限的那么一个领域了。 嗯， 他从低幼领域是成功的一下突破到了成年人的世界啊，一下子走红网络。所以他们说这个小猪佩奇已经不仅仅限于说动画片的时候说到小猪佩奇，说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提到小猪佩奇啊，说这个人长得那小猪佩奇。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鼻子得做手术了，我觉得。 真是有人把它当做这个特别可爱的纹身是吧？ 对， 贴在或者是纹在 其实 胳膊上。 对，其实这个我们家也有啊，但是我们家那是叫所谓叫纹身贴，就跟小孩玩的，拿 水现在其实就是贴上去， 对，一洗就掉了啊，不是真的纹在身上， 是给孩子贴在身上的吗？ 对呀、啊，那谁 他喜欢吗？他认识吗？ 怎么不认识啊？ 特别熟， 不仅认识小猪佩奇，还知道弟弟乔治啊，小兔叫瑞贝卡，是吧？ 哎、 还知道那个自己幼儿园里边有一个瑞贝卡 C， 跟瑞贝卡是一个名字，这跟现实生活联系的非常 特别熟。 哎、 是孩子陪你看的吧？是你特别喜欢的吧？ 这个其实这个小猪佩奇，我个人啊，这个我没有太理解，就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就所谓的社会人标配。 对对、 啊。后来我发现啊，基本上就是在优酷播出之后啊，尤其还有这个2015年，这不是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了吗？哎，播出之后啊，这个播放量很高很高啊，后来它是不同的这个，因为现在最终应该是第五季完结了啊，五季 没少陪孩子看 啊，都多少集啊，是吧？这个爱奇艺、优酷、土豆是吧？三家网络平台，它是不同的季，它会在不同的平台优先的播。 对对对，现在据说在那个平台播出的，就第一轮过后、啊，它已经播放量超过600亿。 对， 又是什么概念、啊？ 非常高的一个播放量啊！那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被就是这个现在的网络文化的这个主体给过度解读了，就是说大家的一种一种这个心态吧。 啊， 网络娱乐的这种心态啊，与此同时的是什么？ 被网络给利用 了。哎，天哪， 这只小猪。 哎，与此同时的是迎来了很多很多的批评声啊。因为我陪孩子看过很多很多。 这东西怎么批评啊？ 啊，这批评的太多。 这不是萌萌的挺可爱吗？ 哎，这批评太多 了。吹风机啊。 对，有很多人就瞎吹风啊。 对啊。 批评主要集中在一点吧，这个就是内容不当啊。 啊， 这个内容很多不当啊，引起小孩的模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第一个小朋友看呢，他很容易去模仿。 你会不会弄错了？那个是说喜羊羊的， 这个那个 这也有是吧？ 啊，这也有很多模仿，比如说呢，这个因为里边的猪啊，他基本上的主要角色，除了那些小朋友，就他家里的那个小猪佩奇家里的主要角色都是猪， 爸爸妈妈， 哎， 他和他的 这个 弟弟 啊，还有爷爷奶奶嘛，是吧？但是这个他们说话就有一特点嘛，说完之后都要有一声猪叫。 哦，这个容易被孩子们观众模仿。 对，就是我是佩奇，来一声啊。 那你这么说的《西游记》里面你们模仿过没有？根本都模仿过吧。 我是弟弟乔治啊，来一声，然后这猪爸爸啊，这声正响， 内容不当。 哎，这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我们家孩子呀， 成天 就学猪叫啊。还有呢，这个小猪佩奇他们有一个游戏啊，就是这个猪的游戏，就跳泥坑啊，是吧？这跳泥坑，这搞得很多小朋友 都模仿着跳泥坑， 天天出去找小泥坑跳。 这我小时候第一次穿上雨靴的时候， 嗯， 就专找那水坑走， 哎， 这不小孩心理吗？ 这个很多人就诟病这个，说，哎呦，这看这个电动画片看坏了，是吧？ 孩子叫坏了。 哎 呀，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不是说动画片有多坏， 嗯， 我觉得大 家孩子不是你们家大人理解有问题。 说这小猪佩奇的好与不好，当然这个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哈。 是， 哎，我觉得他从一定程度上是体现出来家长们的焦虑， 焦虑症， 对，焦虑， 看什么都焦虑， 是吧？反正我觉得啊，你看见有那样的弟弟乔治啊，绝对不想要二胎。 确实、 啊、说了半天那小猪佩奇，有孩子的朋友们可能反正多多少少都了解过啊，都跟进过。可是就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小猪佩奇，我们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是吧？小猪佩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静啊？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和色彩？我们来听一小段啊。这小猪佩奇据说一开头就特别萌，这个片头是所有的每一集啊，一开始都是同样的出场啊，就是他介绍自己。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小猪佩奇。 确实是我这个听了半天，光听见没听见别的。 哎呀，我觉得我们家的固定节目又开始了。 哎，要不然你再尝试一遍原版的。 I'm Peppa Pi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This is Mommy Pig. And this is Daddy Pig. Peppa Pig. 这个原来英文版也有啊， 不是 咱们配的，不是这样的。对，确实，这小猪佩奇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起它？不是说今天是一个动画片的节目啊，不是说这是一个低幼的啊，跟大家说说这小猪佩奇的故事。这一期咱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小猪佩奇啊，有新动静了。小猪佩奇本来是英国这个非常知名的动画作品啊，在04年英国播出之后呢，确实很有影响力，在中国引进以后呢，也是让很多很多家庭都有了一个很小的非常萌萌的这么一个陪伴。而我们要今天说的一个新消息呢，跟小猪佩奇啊在电视上的播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哦 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清清嗓子正式说啊，这是阿里影业宣布啊，说小猪佩奇这个动画片它啊在今年的年底，不对，明年年初，应该是在猪年春节档的时候，将要登陆到中国大银幕，要有一部大电影跟大家见面聊，跟小猪佩奇。小猪佩奇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精简、特别短小的那种动画片啊，每一集都特别短，一个特别小的故事，而且那个故事特别简单，但是它怎么能成为一个大电影呢？有意思了。小猪佩奇这动画片啊，据说名字已经起好了，叫小猪佩奇过大年。 哎呦我的妈呀， 过大年，一听没英国什么事儿了 啊 过大年肯定是中国过吗？啊，你得吃顿饺子，是吧？你得看个春晚吗？小猪佩奇跟您一样啊，过咱们的农历猪年春节。说起来这个小猪佩奇的这个过大年的事儿呢，他是说啊，这个小猪佩奇还是那个英国的那头小猪啊，但是呢搭配上了咱们这儿的一些萌萌的动画人物，比如说有熊猫双胞胎将会出现在电影里。听懂了啊，就是公熊猫那熊猫双胞胎啊，出现在电影里了，有这个角色。然后呢也会出现剧版里面，就是我们看的动画片里边那个人气角色小狗丹尼。 小狗丹尼。 然后这个电影呢确实是讲过年的故事。那怎么讲呢？他说啊，这个电影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咱们过年的年味儿的一些事儿。他主要是说啊，一个中国家庭怎么来过春节，怎么样过春节的一天。这个电影里的中国元素包括有舞龙、舞狮子啊，有包饺子等等各式各样的农历新年的习俗。 好， 能想象吧？这个电影 《小猪佩奇大电影》，那跟小猪佩奇一家人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小猪佩奇是主角啊。 哎呦我天哪！ 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就是英国的那个 BBC 来拍中国的春节 啊， 拍成纪录片， 对 他们很有兴趣。外国朋友对中国春节一直是抱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啊。 他应该，我觉得 不了解 设计成，如果他是用这个 IP 的话，因为现在咱也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情节哈。我觉得应该是小猪佩奇到中国亲戚家来做客，哎，这样的 中国亲戚家， 对，才是 那还得有一个混血是吧？ 不用啊，就是啊，亲戚或者朋友吧，或者远房亲戚吧，是吧？这个 拜把子， 比如说到八戒的 八戒哦， 是吧？到中国 远亲是吧？ 远亲，哎，对对对啊，这个这样的情节能说得通，因为我们知道小猪佩奇，英国小猪是吧？在这个家里边过圣诞节都过了好多年了啊，我们这是看好几季都有过圣诞节的段子， 他们的节日， 对对，所以你要顺理成章要合理的话，他肯定是要到这个中国来做客嘛，这样的话能够有一种文化交融啊，来学习挺好的， 但是先请他上春晚，春晚结束之后过农历除夕。 哎呀，这我是觉得啊，这个电影如果你在电影院放，恐怕啊这会 你有担心， 面临到比较尴尬的局面。首先呢， 你在电影院放，我是不会带孩子去的啊， 因为孩子不适合进电影院。现在 对，就是他，即便是小猪佩奇，你时间那么，你电影多长时间啊？对吧？你一个多小时，我觉得太难受了啊，这小孩受不了。再者呢，就是你这个电影，你要不是给这么大的小朋友看的话。就是你比如说让我自己去看，我也不会去看。 对，这就是个问题啊。是不是大家就对小猪佩奇这个事情啊，就给它定义在绝对是低龄低幼。我觉得这个可以说道说道啊。就是大家总以为某些动画片不是它就是给低龄孩子看的吗？从最初的喜羊羊灰太狼，当然你也说刚才有一个同理可证啊，就是他们说内容不当是吧，有一些孩子模仿。那除了那个些情节之外，喜羊羊灰太狼后来这个票房不错啊。再比他升一级的还有一什么？熊出没。 熊出没。 熊出没也是作为叫低幼啊，你在电视上播的时候不可能一群一家大人啊坐那儿看。不可能，都是陪孩子看，实在没办法换台都不让换是吧，那个是给孩子看的。但是上了大电影之后，你发现大电影的效果收获非常大。 是是。 我们说了几次那熊出没，你看他的成绩有多高。 反正这小猪佩奇这事儿啊，他因为他 你还从你这儿还是过不去。 对，他聚焦在这个小朋友，就很小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反而他如果是做这个，就是舞台剧啊、儿童剧这种类型的吧，我应该现在这个阶段带孩子看看还是。 你认为是剧场当中你可以？ 对， 但是 因为剧场是这样的，你这个来去呢方便一些，然后呢场景也开阔一些，是吧？欣赏的这种空间也没有那么压抑。你说这看电影啊？黑了巴东的是吧，声音那么大，我觉得还是挺有压力的。我至少 条件限制让你觉得孩子不适合， 对， 内容限制让你觉得自己不适合， 自己不适合。我觉得如果是小儿童剧呢还是可以接受啊。 这是其中说到一个元素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担心这个小猪佩奇过大年这样的电影如果是在电影院里面正式上映的话，这个里面的这个低幼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是吧，你既不能够让适龄的儿童进电影院来看，又不能让家长觉得自己也能接受这样的内容。那还有几个担心，首先还有一个担心是说到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叫过大年，就是混大中国元素。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动画片里边已经好多回了。 是 吧， 对， 不但是动画片，你昨天不是还讲了吗，说咱们这个叫中美合拍。 中美合拍。 这事儿闹了这么多年其实成功的不多呀。你这昨天呢是被鲨鱼吃了，今天吃小猪是吧，今天说这小猪今天这小猪啊，这个事儿这个混搭就是中英元素的混搭。你怎么个混搭法儿，他们讲啊，就是现在这里面不管是这个熊猫双胞胎也好，熊猫双胞胎这肯定是中国的标志了。一说熊猫这肯定是动画片少不了中国元素，对吧。然后里面还有这个佩奇和乔治俩人穿唐装。能想象吗？两吹风机穿唐装来了。这真的能不能让中国观众觉得是适合的，或者是就平时你觉得喜闻乐见，在这个中英混搭的动画片里是不是还是喜闻乐见。这是一点啊。然后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如果想成功的这种混搭元素借鉴中国风，成功的有什么？你发现啊，还是别人拿中国 IP 做的东西。 对， 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对，这个 是吧？ 他其实很好的去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它的灵魂的这些部分呢，用美国人自己的方式给讲出来了。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啊。 记不记得功夫熊猫里面有多处出现的那个中国音乐的部分，包括有那个中国功夫的。其实讲到功夫，我们一直在说中功夫那是南拳北腿啊，等等等等，但是它里面居然讲到气功。你还记得功夫熊猫3里面把那个气功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段，启发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能在这个小猪佩奇里边能看到类似的场景啊。能不能把中国元素给混搭成功了，我们先来借鉴一下功夫熊猫是怎么做的。 等等等等，稍等，抱歉。好吧，找到了， 是乌龟的手机。很久以前我有一个兄弟， 乌龟有个兄弟， 战友，他写的是兄弟般的战友。 你想全摊开不就完了吗？ 我曾是一位统帅千军 雄心万丈的年轻大侠，为天下并肩作战，情同手足。直到有一天我们遭遇了埋伏，我身负重伤，天煞背着我日夜奔波四处求医，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座藏于高山的神秘村庄，古老的疗伤圣地，一个熊猫的村庄。 熊猫？ 对， 是熊猫。

酷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游戏。这里不是这个毛毛狗的口袋故事啊，这里是四点游戏。 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今天我们说说小猪佩奇的大电影，在中年的春节就即将到来的一部大电影，名字叫《小猪佩奇过大年》啊。听了这一段，这个我觉得所有的音乐里面就这一段还算是不太低幼的了。这个是小猪佩奇吹口哨，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哈、啊。据说 是后来是被做成了发烧音乐。 对啊，像就鬼畜版啊什么版，好多好多、 哎、 啊。 对， 今天说到小猪佩奇的大电影，也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混搭元素啊。这个混搭呢、其实当中有很多的中国风。这回呢，我们知道小猪佩奇作为一只英国小猪啊，他在春节的时候要给咱们拜年了，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啊不远万里的飘来中国的小猪佩奇啊拜年的猪年春节里，你会不会接受他的祝福呢？啊，我看了一下日历，真的，我今天翻了一下，我专门数了一下日子，你说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很快， 嗯， 距离猪年春节还剩158天，各位， 嗯， 啊，这100多天的时间，这一部小猪佩奇就要来了，他的命运还会不会跟网络上一样那么爆红呢？会不会成为一个这网红萌萌的形象啊？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混搭元素，刚才一说这混搭，朋友们都有启发， 哎， 这个七棒说最早的印象应该是《七龙珠》第一部里面就有这种啊， 嗯， 他说里面那个枯林应该是来自中国，去和龟仙人学功夫。 嗯，我小时候看那个漫画书里边叫苦力林啊， 哦， 然后 翻译不同， 对这个。他的这个形象呢，也基本上像少林和尚的这个打扮、没有头发啊，然后这个练硬功嘛，对，确实啊，很有意思。糊涂旁观者说，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的体现，猛一下想起来《碟中谍二》当中，汤姆·克鲁斯是在上海飞奔那一段， 嗯， 背景墙上有一个小广告啊， 办证， 哎，特别的。具有时代感， 留了号码的，是不是后来有好多那个好事的人还打这号码 还要打啊。小齐说外国电影出现中国元素大多很突兀啊，他觉得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是杀死别人里边的白眉道人啊，还有就是地心引力里边的 中国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 嗯，哎，这回你看到那个预告了啊，吴京和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宇航员一块儿那个电影， 哦， 不是，他还打开舱门之前，两人还说了一下嘛。那个俄罗斯人很自豪的说：“那是我们的啊，空间站。”然后吴京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然后特别的有那个中国味道。这种就是现在这个中国元素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出现在动作电影里。现在你看动画电影里啊，也是不断的有中国元素的闪现。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功夫熊猫》啊，它确实是拿中国的元素做了一个主要的文章。 这个 本来熊猫就是中国的， 对。这个电影呢，其实它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啊，《功夫熊猫》是一个特例啊。我们说，好莱坞这个之所以我们说这个好莱坞的工业化，很多人都去强调它的这个电影制作，其实从这个叫剧本开发这个角度，我们才更应该去承认它的工匠精神，就是这个《功夫熊猫》从有这个创意到最终电影成型。换了多少导演，多少编剧，做了多少功课？据说呢，首先把香港的武侠电影全都拿过去看啊，好几千部啊，拿过去看学习。再有就是把中国 应该让昆汀给他们做个讲座，啊，是吧？ 包括 特别喜欢， 包括中国的这个佛道士啊，这个文化的这个阐述，全都拿过去学习 啊。 就这个案头工作就做了几年， 所以我们听到那个说气功那段，三言两语，但是说的挺有意思。 对，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身在其中啊，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老祖宗的典籍，我们真正去读多少呢？其实没有太多啊。 你总觉得有的是时间， 对， 是吧？ 而且外国人他去学你这个东西呢，他可能。他接触的东西比我们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型的东西，他可能说的更准确啊， 他要去研究的， 对，他更本源啊。这个我们一听，哎，好像说的是那么回事，你让我们自己去，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当中，但是你让我们去真正用语言去描述，你会发现你说不了那么准确， 就是你跳出来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词穷了， 哎，对， 是吧， 说不出来。 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去研究，书非借不能读， 对， 是吧？所以他是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你会发现，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你会发现好莱坞真的进步了。啊，这功夫熊猫这电影做出来之后，你不觉得别扭，你反而觉得它真的是很像。尤其你看那里边那些人物啊，包括那个你兜齿的那个老乌龟， 是不是真的很像一个中国智者，一个老侠客的形象呢？真的很像。 这就是你刚才说，他其实不是说他从概念上他觉得像什么，他真的是从你的电影里面抠那人物出来。 对， 他发现你那人物是那么设计的，为什么？ 对， 他长得像，他神似，他形似，他把他这个移植上去， 对， 变成那个乌龟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担心小猪佩奇过大年，他没有办法，他如果是一个快餐型的产品，他肯定不会做到这个功夫熊猫这样的一种中国元素的这种嫁接。 你看啊，就有意思，就是有些东西啊，它是先那么慢慢的酝酿酝酿，然后最后变成网红。有些东西是突然一夜之间变成网红了，然后他拿这个再来打品牌来生产产品。 其实这个小猪佩奇啊，我觉得虽然说他可能这部电影不会，我不会带孩子去看，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他其实是给我们就是普遍的这个80、90后的家长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带孩子是一种更好的一种方式啊。 嗯， 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朋友要二胎吧，这个当中就有很多关于跟这个小猪佩奇跟他弟弟乔治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弟弟乔治呢，永远就 始终是他们俩是一代人， 对对，拿着一个恐龙啊，拿着这个恐龙， 恐龙恐龙， 永远都是恐龙，只会说恐龙啊。这个很多小孩都是这样，说什么都是恐龙。如果在你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很挺生气的， 挺烦的， 你挺烦的，因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跟着你的节奏和跟着你的逻辑，这是很正常。但是你大人你总会有烦的时候啊。那么在动画片当中有一集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怎么处理这矛盾的呢？那天是这个一起家里一起吃饭，这个乔治就不吃饭，这弟弟不吃饭啊，然后他妈妈就采用这种方式啊，说你看有一个小飞机来了，就拿这个勺子崴着一个饭啊，说小飞机 小飞机 就进到嘴里边了。哎，这个小朋友他就接受了，就是你要以孩子的视角玩游戏的这种方式来跟这个弟弟来互动。而看这集的为什么我记忆的深刻呢，是因为这一集结束之后，我的女儿跟我说，爸爸用飞机他就吃饭了，他居然这么样跟我讲，就说明 直接告诉你 看明白了，这戏弧看明白了， 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还有就是 他的意思是我爸爸这是学习能力太差。 还有就是你像这个大家吐槽的一些点吧，你比如说跳泥坑啊，这类事情， 哎，刚才跳泥坑这事儿还有人评价了一句， 哎， 刚才 觉得Sunny，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很好啊。 Sunny 原话是这么说的 啊， 说这个学小猪哼哼跳泥坑就担忧，这样的家长啊，他们是自己有焦虑啊，是吧？你小时候没做过好玩的事情吗？啊，你们这个没做过吗？这是孩子天性啊。他说我就是孩子妈妈，下雨的时候我鼓励孩子穿雨鞋去跳泥坑跳水坑。 这个呢他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带小朋友去发现自然的 天性嘛，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而我要说的是小朋友看到动画片去学动画片里面的，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他学动画片里面，因为那些为什么家长觉得这个孩子不好呢？因为那些孩子，动画片里的孩子是猪，那是猪要做的娱乐，所以他觉得我们的孩子学猪叫、学跳泥坑，这是不对的。 从概念上 算 不能学那样的， 对， 是吧？ 他觉得这个不好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我是今天看到一个心理学家，这个儿童心理学家，他所讲的这个哈，他说你看。这个孩子他去学猪叫，他去跳泥坑，他实际上是觉得这件事情好玩，而大人他不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好玩的。 但是第一个概念就是你学了小猪， 哎， 你学神不好，我们家是什么？ 他说，但是你看这个动画片当中，其实他已经给你答案了，就是当佩奇去跳泥坑的时候，猪爸爸是怎么说的呢？佩奇要把雨鞋穿上， 对，要穿雨鞋， 对，就是说当孩子他会有这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时候，你首先要保证他的安全，然后你要静静的做一个观察者，其实做到这样是很难很难的，因为我们要照顾孩子，同时我们又保护孩子、而我们是不是去剥夺了孩子去娱乐的权利呢？其实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每天都在反省自己，你老想让孩子跟着你这个节奏玩啊，你反而会很累 啊！ 是的，一定要把视角降下来，跟着孩子的节奏。 这个每个人啊，自己小的时候啊，都有个痛苦的经历啊。这个家长没有能够给予你太多的这样的，就是发挥天性的东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赵亮讲小猪佩奇。 嗨，所以我觉得其实小猪佩奇甭管那大电影是不是成功啊，至少他的这个系列作品吧，就我是被逼着看的，我不得不看。可是一看呢，我反而觉得人家处理孩子问题的这个手段比我要高明的多啊！你还真的要学习学习， 怪不得啊！他们说这个小猪佩奇到了中国之后，一个是收视率奇高啊，就是在那个 他们在央视早上七点的那个时候， 嗯嗯， 我天，那个时候谁看呢？ 嗯， 可能是假期里边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啊，那个时候跟起得早看，收视率第一，然后说了这被评为是最受欢迎的学前教育节目。 嗯， 学前教育不但是给孩子，其实主要是给大人看啊，你怎么跟孩子相处，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我想这个赵亮这个看了这么长时间的小猪佩奇，他一定会唱这首歌，不信我们听听啊。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ly, bongly, boo.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ly, bongly, boo. 会唱吧这个？ 记不太记得啊，乒乓歌啊， 就是乒乓歌是吧？ 嗯，乒乓歌，对。 风华正喵说：“小猪佩奇是我两岁儿子最喜欢的动画片。 嗯” 哟，年龄差不多呀， 差不多， 你们家孩子哈、哎，这个一块看吧。他说他应该会带孩子去看的 哦。 嗯，小猪佩奇这个动画片名字叫《小猪佩奇过大年》，这里面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小猪佩奇刚才张亮给设计了一下，不知道人家是不是采用啊？就是说让小猪佩奇到中国来过个年， 采用不采用？现在来不及了，听啊，这是马上该上映了啊， 真是 是吧？ 他几个月的时间，说不定现在已经早就完成了。 对，我觉得是， 是不是档期没排？ 哎，而且你想啊。他要做成大电影，他很不能是用简笔画的方式了吧？就是画一吹风机就可以了。你看那个《熊出没》的电视版、电影版，那 还是不一样，那画风不一样， 人物是不一样的。 嗯、 要不然你电影院里没法看啊，就没法看。就包括《机器猫》， 对， 是吧？ 对， 他，你漫画呈现、动画呈现，跟这个大电影呈现，它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有这个对比啊，你就发现这个动画片的这个竞争啊，市场很激烈。 嗯， 你想啊，每年春节都是什么时候？就是这孩子啊，有的时候是合家欢看电影的时候。一个是说暑期啊，暑期这个合家欢的概念呢，现在不是特别特别的强。 嗯， 你到了春节的这个时候，必定是一个大家都要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发现这像现在《喜羊羊灰太狼》是打了几年的春节牌之后，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动静。 对， 但是《熊出没》一直是春节的一个 强档 是吧？ 对，就是在动画这个领域，没有人能跟《熊出没》每年一部，这个没人能跟他这么来比。 我都忘了《熊出没》现在是到哪一部了。我们已经说过好多回，你看《熊心归来》是其中一个是吧？ 《绝岭雄风》 绝岭雄风 第四部，《 变形记》 对， 还有《奇幻空间》 嗯， 好多好多部了。 上一次应该是第五部，是雪村那个讲他跟他父亲。的故事了， 雪村 啊，也是跟光头强挺像的， 对、 啊、 对对，所以他们说，如果小猪佩奇把自己的档期放在了春节档，那你毫无疑问，你是拿了一个自己的新产品， 嗯、 跟人一个强势的传统的老产品在一个档期打架， 嗯， 这也有问题吧， 嗯， 是吧？熊出没已经这么多年，每年春节可是盆满钵满的， 嗯，但是孩子们这个长大了才看熊出没嘛，是吧？小朋友，你像这两岁的、三岁的、一岁的，肯定看的还是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 哎， 这个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借鉴中国元素也好，还是这种中英合作的拍法，包括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像这里面运用到的这些方法，就是把这个外国的动画片成为中国网红之后，再拿到网络上，后来又进军电影市场，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大家都在这个应该是不是熊年啊，猪年春节的时候 啊， 要去买单？我们试试他的这个功力吧，好吧？ 嗯， 等待一下，看看各位是不是喜欢小猪佩奇，是不是能带你们家的这个学龄前的孩子在春节的时候合家欢去看这部电影？ 嗯，那么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有意思了，不仅熊出没，还有猪来了。 猪来了 啊！ 刚才那谁还说呢吗？我记得普通房管长说欢呼欢呼啊，终于来了一个打破那个什么什么羊什么什么熊啊，对春节电影市场的垄断了 啊！ 他说这个电影市场钱太好挣也不是件好事 啊。安子还说呢，相比起小猪佩奇的哼声，我有点烦猪猪侠里面一只鼻涕猪。看着别扭，想给他擦了。 刚才就忘了这只猪。 咱们也有 猪侠 ， 对对 对、啊、 对。就猪猪侠这影响力，好像在跟年龄段也不同， 对， 是吧？ 反正差一些啊、 嗯。 我们孩子看猪猪侠看不下去的啊。 哎呦， 啊、猪猪吧，就这一句，然后就不看了啊。 可是，像这个小猪佩奇里面的很多词儿，他都特别的通，特别顺， 非常熟悉。 哎、好了，我们今天说到差不多啊，看看这个春节吧，能不能让小猪佩奇创造一个新的这个猪年春节，这不是寓意挺好吗？啊、 嗯， 能不能在猪年春节大红一把吧？ 好，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